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88面，从第一行看起。维摩经加强疏云：云发言经者，小乘也发言，大乘呢也发言，小乘发言其粗苦，见四地法名发言。大乘发言呢是粗地，这别教得真无生法，故云发言。别教粗地就是语言教的粗注。今此经指小乘发言经，如景心曰：“发言经者，即欲流国出国。”又净隐疏云：“见四真谛名净发言。”阿那含是小乘四国中的第三国，住漏已尽，心得显脱。如维摩经云：八千比丘不受诸法，漏尽一切，昭公注曰：这不是深照大师。漏尽者98戒漏即净苦，亦得解脱成阿罗汉，是指烦恼断尽，心意解脱，证阿罗汉之果。可见经中发言尽及诸漏已尽，均值声闻尘，都是讲的小乘。这前面这一段经文，小乘从粗苦到四苦，说他们的境界，这是世尊讲经到最后这一段天人世间有12000那由他意众生，远离尘口得发言经，正粗果的，正小乘粗果的，有这么多人。当然不是这个地球，地球到今天才70亿人，才70亿人，这个地方有12000那由他意，这个数字非常大了那这是指什么地方的呢？至少是指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他老人教度化众生的地区。这个地区是3000大千世界，这一个3000大千世界。三千呢，它是以须弥山为中心这是一个大的星系。在过去确实许许多多人都误会了，认为这个单位世界是一个太阳系。黄念老居士是学哲学的， 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就提出这个问题，他说单位世界不是太阳系，经上讲得很明白，这一个星系中心是须弥山，太阳呢绕须弥山的腰，这当中啊绕这个旋转。那么照这个说法呢，单位世界是应该是银河系，银河系的中心现在科学家发现了是个巨大的黑洞，就是佛经上讲的须弥山。这个黑洞的能力非常强大，连光线呢都被它吸进去啊，有这么大的吸引力。那么明年正好银河对齐，这是一个天文的现象，也很难得遇到的，大概要20000多年才遇到一次啊，银河中心太阳在当中，地球排成一条直线啊，这是玛雅古时候玛雅人的常例了啊，观察到的啊，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仪器，所以他们对天文非常熟悉，而且呢观察得非常精密啊，这是一个周期性。一个单位是一个银河系，那么一个小千世界是1000个银河系，再以这1000个银河系为单位，小千世界1000个小千世界成为中千世界，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1000个中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因为它有小千中千大千，所以叫它做3000大千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大千世界。有多少个银河系呢？1000乘1000再乘1000，10万亿。10万亿个银河系是释迦牟尼佛教区他教化的地方，这么大了，如果从这么大的银河系来看呢，这数字不大了啊，才12000诺由他亿众生呢，这《华严经》就证出过，听佛讲这部经啊，他们就证虚陀洹果。20亿众生，20亿就少了，少很多了，在阿那含苦啊，阿那还是三苦啊，小乘三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这是证阿罗汉啊，可见的越往上去呢人数就越少，证出果的人太多太多了啊，这是文经互译了。第一段先讲小乘，下面举了一个问答，也是古人的。后问文思大臣无上经典，为何得小乘法印？净隐俗人的净隐是隋朝人慧远法师啊，跟我们东晋初祖啊，在庐山开净土宗第一个法师 我家初祖名字完全相同啊，他也叫慧远，他是隋朝人，所以在佛门里面称他为小慧远啊。你可以看到小慧远就是称净严法师，净严是寺庙，他老人家一生住在净严寺，后人对他尊称不称他名也不称他字啊，称他所居住的地方净严，称净严法师，这是称呼当中最恭敬的啊。圆公法师说，孝成众生，文殊娑婆慧卧可厌的啊，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明六道啊，三界六道啊，六道是秽土啊，啊，这个里面众生非常之苦啊，三苦八苦，都是对这个地区说的。你要是真的明白了，身心厌离，不想在这个地方再逗留了啊，能不能离呢？能，离开了六道，就生四圣法界。四圣法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跟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相当啊。你看极乐世界有凡圣同居土，有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是六道，但是极乐世界只有两道，其他四道没有，没有恶鬼地狱出生，也没有阿修罗。极乐世界的同居土只有人跟天，只有两道啊，这个是跟其他世界不一样的地方啊，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成就啊，发愿要兑现。他发了愿之后，用五戒的时间修行，每一愿都兑现了。所以极乐世界怎么来的？是阿弥陀佛48愿五戒修行功德之所成就，这么来的啊，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有。一个人如果修纯善，心地纯净纯善，这个人将来升天呢，那个天上生活的境界也不需要设计，也没有人施工，自然变现出来的啊。这是什么原因呢？纯净纯善功德之所成就啊，像化落天他化自在天啊，同样一个道理，你要做无逆施恶啊，你的心地跟你的行为作恶到极处，那个恶也能变现，这个恶业成就啊，变现什么呢？变现无间地狱，地狱也是化身的，是你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啊，没有人设计，也没有人去建造啊，他跟阎罗王没关系，跟佛菩萨也没关系， 跟上帝也没关系，是你自己不善业所变现出来的啊，这么一回事情啊。那在我们这个世界，天堂地狱如是，极乐世界的成就我们就不会怀疑了啊，它是真实大愿大行功德之所成就。啊，所以小乘知道六道的状况，三苦八苦啊，不愿意在这个地方再受苦啊，再轮回了。他听到这个经啊，因为他的心量并不大，能够离开娑婆他就很满意了啊，离开六道啊就很满意了啊，所以他脱离六道轮回，生到四圣法界啊，是这么一回事情。景星也云：众闻此方会我可厌，故得声闻之果啊。他们真的是声闻小果。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底下一段是大乘得意啊，大乘跟小乘实际上心量不一样，志趣不一样。大乘的心量大，志趣高远啊，所以得利益了不相同。我们看经文，四十一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这是得不退转的菩萨，这个不退转是阿惟越智菩萨啊，是华严经上初住以上一直到等觉都叫不退转。下面这一段，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啊，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啊。我们净宗这十几年来啊，皈依三宝啊，皈依正上的法名都用妙音，妙音就从这里来的啊。佛给我们大家受记，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将来往生极乐世界啊，在那边修行成佛了，到他方世界去示现成佛度众生呢，都成为妙音如来。妙音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啊，一句是去念佛成佛的。所以现在呢，我们的皈依皈依正上啊都用妙音，因果相符啊，现在是妙音居士，将来是妙音如来啊，这个法名呢从这儿来的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右段右面这段经文，正直闻法所得之大乘法音啊，这些是大乘根性，跟前面呢不一样，不退转，所修之功德善根愈增愈进，它只有进呢，它没有退，不跟退失转变啊，它不会退心，它也不会改变 啊，这一句话呢非常重要啊，要知道世尊为我们所宣讲的八万四千法门，金刚经上说的很明白，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这是做一个象征性的表演，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古佛再来化身大师，他们表演给我们看的啊，表演什么呢？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全都是行菩萨道啊，都是在学大放光佛化缘。在哪里学？完全在生活上啊。啊，生活日常生活善行是佛法，你只要入佛境界，没有一样不是佛法啊，不善的了也是佛法。你看圣热婆罗门的愚痴，这贪嗔痴啊，啊，他行愚痴；甘露火王啊，成慧啊；伐梭蜜多女的淫欲啊，她是个妓女。哪个行业都是菩萨道啊！啊，我们才知道啊，大乘法里讲哪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佛法啊。问题就是你在一切法当中真正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行吗？行。这个境界里头心是清净即灭，生无量智慧，无量德能啊！清净心生智慧啊，何况清净平等觉？啊，所以一切事情，无论什么事情，大事小事啊，你私人的事或者是社会大众的事，你都能处置得圆圆满满，尽善尽美呀。这是佛法。如果要不识这样的境界，我们学它干什么？啊，到这个境界才叫圆人说法了，无法不圆，圆修圆真呐、啊！啊，佛法活了，现在人家活学活用啊，啊，活活泼泼啊，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得到的啊！你们到敦煌，敦煌我没去过。我看过一些照片啊，敦煌石窟里面这一些绘画雕塑，释迦牟尼佛在那里讲经说话，大众听经啊，这空中是说空中是天乐天女在那里唱歌舞蹈供养大众这是大臣啊，你就发挥多庄严多圆满我们在历史上看到汉朝的马融大概就是学到这一套啊，马融上课的时候啊，他这个拉这个布帘 布帘后面是他家里面养的乐队，那里面在弹琴，在这个演奏，啊，他一面欣赏，是一面教学。啊，真正德玛荣真传的是正玄。正玄在马荣麾下三年，啊，一心啊听讲学习。幕后面的这些女孩子在那演奏啊，她从来没有张望一眼，她如如不动啊。所以马荣心里有数，我一生的学问这个小孩全学去了，而且他估计这个学生将来超过他，他心里还有嫉妒心啊，不希望有人能超过他的啊。所以说 这老师啊，老师存心不善啊，啊，想害他整他。可是郑玄很聪明，很有智慧啊，他也能看出来啊，他结业了，学成了，离开。老师带着同学一百多人设立长亭呢，为郑玄饯行，每个人敬三杯酒，这三百杯的故事从这来的啊，灌了郑玄三百杯酒啊，那酒醉了，当然他就不省人事了，这就好整他了。没想到郑玄三百杯酒喝下去之后，小小的礼节都不是，真叫海量啊。所以李老师跟我们讲这个故事，人人都像郑玄的这种酒量啊，释迦牟尼佛那个不饮酒那条就不要了。啊，他不会喝醉吗？啊，酒是属于戒戒嘛，它不是性罪嘛，啊，它是防范你犯罪，啊，要郑康成那个海量的话，这条戒律就没用了，啊，所以他离开了。离开的时候，他走的路线大家知道，半途当中他改道，走小路走了。从真的超过老师啊，他的字叫康成啊，称他郑康成，他名字玄，郑玄啊，汉朝的大儒，现在十三经的著述，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他注解的。啊，所以烦恼习气不好断呐、啊。真现前的时候，啊，真会起作用。啊，那个时候，佛法还没到中国来。啊，所以我们。想想古时候有这么多的案例，我们看下面的文啊，它不会退失，它不会改变。退失、退心、改变，这个事例不胜枚举，太多太多了啊！我们遇到这个。要用平常心看待啊，为什么呢？ 知道众生在六道轮回的时间太长太长啊，阿赖耶里面的习气很深啊，不是真正有功夫的人，真正有大心的人的菩提心啊，真正发菩提心的人不会退转，但是真发心的人少啊。发菩提心，那就是发心为一切众生，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这是真正菩提心呐、啊。没有自己啊，还有自己的名闻利养，就不是菩提心了啊。菩提心一定是无我啊，《金刚经》上讲的，四相破了，四见破了，是真正菩提心。破四相还不行，要破四见。小乘须陀洹就破四相了啊，破四见是初住菩萨啊，《华严经》的初住菩萨，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又表勤行修习，如念佛不退，勤行不退等。又不退转呢，即梵语的阿毗跋致啊，本经里面讲阿惟越致，是一个名词翻译的不一样啊，音都很接近啊，阿惟越致啊，阿毗跋致。本经中云住不退转，下面又说得不退忍，君居汤矣啊，这是说明这一个文字的来处啊，这是下莲居老居士小心谨慎，因为是汇集，不是翻译，汇集一定要用人家的原文，不能改动啊，改动那就错了啊，不可以改动的啊，所以这一句从哪里来的，是从唐译里面来的。至于魏译呢啊，魏译是康僧铠的本子，这只云得不退转啊，他说的简单，静音是书月啊，就是小慧远的一书，无量寿经一书，大乘众生闻弥陀威德广度啊，听到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次法会里头专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听了之后啊，有所感动啊，艰辛远求啊，下定决心，我要求生净土，我想亲近弥陀啊，古德不退啊，勇猛精进，他不退转。说闻此多疑，是与嫉妒名是自装。下面又说啊，下面是念老的解释，盖为闻名求生，志愿坚决，故得不退。是与利他，发大誓愿，普度众生啊，四弘誓愿里所说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就是指的这一点，故名弘誓功德一字庄严也啊，名誓自庄，这四个字就是故名弘誓功德一字庄严。坚坚居堂矣，为住不退转，含义啊稍深，但不妨呢，任引静引书，以指其中之初步者，因为 阿惟越智菩萨有41个阶级啊，从初住到等觉都叫阿惟越智。啊，会员书里面意思比较浅，是住菩萨。唐寅的这个德不退人，这个意思比较深。啊，那就是十地菩萨。啊，但是通通能讲得通。啊，意思都包含在里头。下面是不退人，啊，这是由25亿众生的不退人。仁者，什么叫仁？大乘一章九，九是第九卷啊，大乘一章第九卷里面说，慧心安住，明知为人，智慧啊，不是烦恼。不是分别，不是执着，啊，是自信本具的智慧。又是疑曰：于法实相，安住为人。啊，这大乘一章，前面是第九卷，这是第十一卷呢，有这么两句啊，于法实相，法一切法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个法就是万法，能在一切法里面看到实相，把心安住在实相上，这叫人。人有承认的意思，肯定的意思。啊，实相是真相。真相是无所有，毕竟空。一切法的真相是不可得了。大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真相。啊，我们这几年，看到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我是在法院注林第八卷最后的一段，这个对话，法院注林第八卷最后一段，注意去看就看到了。啊，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凡夫心里动个念头，即念即相是也。”这个话问。这一个念，我们感觉到的有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有几相，有几识。弥勒菩萨回答说：一弹指前，这一弹指有32亿百千年，百千是单位，十万，32亿乘十万，320兆。这一弹指320兆，慧能大师所说的能生万法，这一弹指就是320兆，念念成形，形皆有色有识，是念微细不可支持，你没有办法抓到它。为什么呢？它存在的时间，要现在用秒来做单位的话，是1600兆分之一秒， 你怎么能把它抓住？你抓不到它的啊，这叫不可知耻啊，是真有不是没有啊，这个事情佛清楚啊，啊，佛说过了，八地以上就见到了。啊，那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置，通通都看到。这看的是宇宙的起源，万法的起源，跟我们生命的起源，同时，啊，都不能说一刹那，一刹那太长了。啊，佛经上讲的一念讲得好啊，啊，当初啊。当初出生，当初灭尽了。但佛在楞严上说的，这实相。你能够把心安住在这上，不动了吗？就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了，这叫人。那叫定住了。啊，这才是一切法的真实相。例如无生法忍啊，一切法本来不生，本来不灭，它速度太快了，生灭好像是同时的啊。有没有生灭？有生灭。如果没有生灭，说无生无灭，那这个法不叫废话吗？真有生灭，不是没有生灭，真有生灭。但是这个生灭呢，你没有办法掌握，你看不出来它有生命，一个连一个啊，前念灭后念裂开就生了啊，你完全没有办法捉住它啊，八地以上的定功才能看清楚看明白啊。所以科学哲学不要去学了，你本身就具足圆满的科学跟哲学，不在外头，外面发现的人，那都是小东西，是鸡毛蒜皮，不足以道也。啊，真正究竟圆满的科学哲学，在你自信当中，不在外头。据制度论。设为安住于无生法里啊，无生之法里而不动心者，这叫人。可见人呢，就是安人，为与理决定而无移动之念也。准此可知啊，不退人。就是安住于不退之理而无移动之念，是在念念皆无退转，应相当于三种不退的念不退啊。这三种不退就是位不退啊，所修的位次不会退转，小乘虚陀洹就得到了啊，位不退。第二呢，行不退。啊，所修之行法不退时，这是菩萨。菩萨不会退转到小乘。啊，小乘会退心，看到什么呢？众生太难度了。啊，不听话。啊，度众生太辛苦了。他退心了，不干了，我退到小乘，不当菩萨了，菩萨太辛苦了啊，会退到二乘啊。所以叫行不退呀，是菩萨。念不退呢，这个念念，这就是讲弥勒菩萨讲的那个微细的一念，念念不退啊，这是化身大事啊，念念不退就是 我们中国禅宗所说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见性成佛啊，是这个境界，这是化身菩萨啊，有念不退，这叫三不退。观音妙宗朝，妙宗朝是智者大师住的啊，天台宗的。若破见思，名为不退。啊，实际上破见惑就不退转了，破见思是阿罗汉啊，这是为不退。在永不舍超凡假，指永远超出于凡夫之家有啊，是这个意思。这底下挂符解释得很清楚，福这是福断，尘沙明心不退，在永不舍菩萨之心，他不会退到二尘啊。若破无明，明念不退，无明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了，这不是中道之正念啊。这样的人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十报庄严土啊，所以生十报庄严土才圆正三不退啊，圆满正得了，叫化身大士啊。经现在经上所讲的不退人者，指安住于实相之理，念念不移，这应是念不退啊。那念不退就是化身菩萨啊，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二字庄严，这相当于行不退。文经菩萨根基不移，文法之一自有差数，这个解释得很好，听众根性不相同，同样都是听佛说法，待业高下不相同啊，根基厚的得大利益，但念不退啊，根基薄的也能得位不退啊，这是得不退转菩萨。经时初法者，发菩提心也啊，过去没发过菩提心，现在一听这个经呢，发了菩提心了，发心毕竟而无别，如是二心心心难呐。这个两句佛在经典上说过，祖师大德引用的特别多啊，故一切经中啊，与发菩提心的人数都大殊特殊啊。如是菩萨即发大心，复心众善，众善在此地我们可以这样说法，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就是心众善，因为念佛是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了啊！愿生极乐，故均得往生见佛。佛与诸方先后成佛，同名妙音如来。这等于是跟我们受记呀、啊。我们将来到极乐世界成佛，都叫妙音如来啊！啊，我是读经读到这个地方。是在美国有一次的时候，一下来了有100多人皈依，起法名来不及了，我就想到经上我们用一个同名吧，在同名妙音如来嘛，咱们现在就同音同名妙音居士啊，这妙音从这来的啊，所以这个名字不是我起的，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起的啊。 我们再看下面，下面这一段是普济十方啊，真的给我们受记了。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止那有他，则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续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小段啊，前面一段受记法人，后面一段呢俗愿，过去生中跟阿弥陀佛结的有缘，这是俗愿往生的。又名设法居缘众生啊，不能没有缘，要与一切众生呢结缘，结法缘啊，普得受记已也啊，阿弥陀佛成佛了，凡是跟阿弥陀佛续世有缘的众生，有缘听到这部经，佛都跟你受记啊。在这个会上，释迦牟尼佛代表阿弥陀佛为大家受记，我们今天在此地遇到这部经，我们续世跟阿弥陀佛有缘，今天呢佛在这里受记，有我们在内啊，我们不在外啊，是这非常亲切。又名设法居缘众生，普得受记了，大家普遍的都得受记了。佛对众生受当来成佛之际，啊，得受记法人成无上菩提，成无上菩提就成佛了，啊，这受当来成佛之际，名受记此有四种。第一个是未发菩提心受记。第二是已发菩提心受记。第三是引福受记。他人得闻当人不知。第四个是现前受记。四种无论是哪一种，你得一种了皆名受记。啊，得受记法人，得受记意思跟前面讲的是一样。法人呢即弥陀第四十八愿中的三人，为第一、第二、第三法人，也就是本经所说的应祥人、如顺人、无生法人。得佛受记证入无生，成无上觉。如是之人呢，故人得受记法人成无上菩提，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应允。如唐一云，八万亿那有他众生，得受记法人成无上菩提，这一句唐一的经文里头我们要记住，我们今天这一会也在其中啊，我们今天所有的大众缘分就特别深 啊，我们都在受记之中。这四种受记里面有一种，就第一种未发菩提心受记，这一句比较不好懂，这里面好像没有看到注解书啊，这是什么呢？这是释迦牟尼佛为所有一切众生受记了。他老人家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不就都受记了啊，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话都是佛在大经上说的，这是未发菩提心受记了，全都是，没有一个不是，说的是真话，不是假话啊。我们中国圣人也非常了不起啊，虽然没有是佛，但是我们的老祖宗说人心本善，那也是跟我们所有的人都受记了，人心本善了，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这个善呢，就是佛讲的成佛是佛啊。那照中国人讲呢，圣人贤人，人人都是圣人，人人都是贤人啊，你看呢，心相近嘛，心相远嘛，啊，人之初性本善嘛，啊，性是相是一样的，但是习性呢就不一样的，本性本善，习性不善，啊，因此教育就非常重要啊，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族群，在这一点呢都比不上中国。中国在千万年前老祖宗就知道了，所以中国人是最重视教育，有教育的智慧，有教育的方法啊，千万年来有教育的经验，有教育的效果啊，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文字发明只有4500年，皇帝时候发明，不能说没有文字就没有文化，这讲不通，没有文字有文化了啊。印度教前身就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的历史他们告诉我，我跟他们有往来，有13000年。我一直一想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绝对不止13000年，至少也跟他们一样，不会少过他啊。你想想看，没有文字是口传啊，世代相传啊，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四章四库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这个四库传10万年也不会传错啊，啊，因为它太简单了嘛，啊，五伦20个字啊，能传错吗？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我相信传10万年都不会传错，不需要记的吗？啊，五常就5个字：仁义礼智信。你看能错吗？四维礼义廉耻，啊，八德孝悌忠信仁爱和平，不会传错啊！啊，孔老夫子才把古人这个所传的用文字写下来。变成书本，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纲领啊。4书13经，没离开它，乃至于乾隆所编的《四库全书》，没有离开它。总纲领 总原则了。这个东西完全落实，就是法同之治，在中国实现过的，不是理想啊，曾经做到了。啊，越王后代啊，慢慢形成了自私自利，从自私自利形成了这个物欲啊，这个道德就往下坠落了啊。所以道失而后有德，德失而后有仁，仁失掉了而后有义，义失掉了而后有礼，礼要是失掉了，天下大乱。这古人讲的，一点都没错啊！啊，民国成立，满清亡国了，我们礼不要了，啊，所以造成今天社会，造成今天地球上的问题，礼没有了，要恢复。啊，现在大家都想社会安定，世界和平，怎么恢复呢？你恢复道与德太高了，决定不会有成就。要恢复礼，礼恢复了恢复义，义恢复了恢复仁，仁恢复再恢复德，再恢复道，要这样一步一步的，循序渐进。我们今天把礼找回来，啊，礼就是佛家的戒律。就是规矩，做人要有人的规矩，像个人样子啊。儒释道的三个根就是属于礼啊，儒家的弟子规那是礼的根呢，没有弟子规哪来的礼啊？没有了啊。道家的根感应篇，因果的根呢，要知道有因果。佛家的根是善业道啊，我们努力在做，真正到三个根能够普及到世界，我们讲普世的教育，这个教育展开了，社会安定，天下会太平了，至少要三代以后啊，快点啊，如果慢一点应该是五代啊。换一句话说，一百年之后啊，到一百二十年之后才能看到效果。我们节节衰退也是慢慢提升啊，一下提升是不可能啊。你看看大摩祖师到中国来传禅宗，梁武帝不认识啊，梁武帝虽然是佛门大夫护法了，他对佛教并没有真正认识，他缺福德了，他不知道功德了啊，替佛教做了不少事情啊，建寺庙都是有规模的寺庙，480座啊，以国家的力量度出家人10多万人呢、啊、所以他很自豪啊，觉得自己功德很大了。大摩祖师来向大摩祖师夸耀，我替佛门做这么多这个事情，我的功德大不大啊？大摩祖师很老实回他一句话，并无功德。他一听这句话就生气了，就送客，不再谈话了，送走了啊。如果他说我的福报大不大，大摩祖师很大很大， 他修的福报。为什么？着相啊，着相就变成福报，立相是功德。他着相了，他邀功啊，所以他是福报，他不是功德啊。他死了以后不是到极乐世界，大概到桃李天，他修的福报可以到桃李天。功德跟福德有差别，思想没有差别，心上有差别啊。一个是利益切想，一个是着想。啊，所以我们跟阿弥陀佛俗世有缘，这一生又碰到了，今天在此地通通得受起了。比无量寿佛谢贤菩萨道士成熟有情，悉皆当生极乐世界。啊，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在受记的这些同学，皆当生极乐世界，一个都不漏。诸位要看清楚，皆当生啊，你当然会往生。什么时候呢？不一定，有早有迟啊。如果你依这个经教去奉行，依教奉行，你这一生就能得生。如果对这个世间还有留念，还不想去，那就来生后世。啊，这是什么？未发菩提心呢？受记啊。我们再看下面文，盖一切法从因缘生，如是众生过去生中啊，得于因地中之弥陀相知，圣梦教诲成熟善根啊，是乃无上殊胜之善缘。这不是阿弥陀佛成佛的建立极乐世界，这因地啊，早有早知了啊。从这部经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的历史，啊，多长的历史呢？根源就不说了，只从他发四十八愿这一世说起。啊，他是一个国王，当时世间自在王住持听佛讲经说法，很有感动，舍弃王位也出家了，发藏比丘啊，做国王叫释绕王。我们听这个名字，他治理这个国家应该是大同之治，非常难得啊。出家之后发四十八愿，发愿之后无戒修行，那么极乐世界成就之后到现在十戒，加上修行的时候五戒，十五戒之前弥陀因地啊。今天我们看的是与因地中弥陀相知，那应该是十五戒以前。 我们跟阿弥陀佛曾经遇到过，曾经结过缘，相知就是相遇，是蒙教诲啊。他那个时候是个修行人，啊，成熟善根，我们的善根是从那个时候种下的种子，现在成熟了，是乃无上殊胜之圣言。怎么叫成熟呢？今天有缘听到这部经，啊，知道阿弥陀佛的故事，啊，深深有感。法藏比丘当年发愿48愿，愿愿都是为众生，没有为自己。啊，无戒修行，功德圆满，成就极乐世界。啊，这是他的一个大愿望，极乐世界成就了，戒引设法，世事有缘的这些人，通通都到极乐世界来，听他讲经教学。啊，他在极乐世界教学没有中断。啊，我们现在知道极乐世界人的生活状况，每一天都在学习。啊，因为生到极乐世界，即是凡圣同居土，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通通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智菩萨。这不得了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没有这样讲过啊，只有极乐世界。啊，得的身，法性身，居住的世界是法性土，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我们只是法相。啊，诸位要是深入大乘就了解，法性跟法相不一样，法性是真的，法相是假的。啊，法相怎么呢？刹那刹那变化，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多少次变化了？320兆次的变化了。一秒钟多少变化？1600兆的变化。这法相啊，法性呢？法性没有变化，所以没有变化叫真的，那叫一真法界。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所以人生到那个地方去，化身啊，不是从小慢慢长大的啊，从小慢慢长大的时候，它就有变化。所以生到极乐世界那个身，跟阿弥陀佛的身一样，完全相同。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每一个人相貌是一样的。啊，寿命无量，相貌不变，就是那个的世界没有生老病死，它是化身。啊，没有生老病死，花草树木植物没有生住异灭，山河大地没有沉住坏空，那通通没有，所以称作一真法界。啊，到那个地方去学习没中断，行住坐卧通通在学习， 阿弥陀佛讲经不中断，啊，人生第一乐事，学习啊。论语头一句话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最快乐的事情是学习。啊，那么说学习的环境，在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阿弥陀第一。这不但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十方佛都赞叹。换一句话说，十方佛都同意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还能有错吗？啊，于是我们跟弥陀宿世有缘，我们这一生决定往生。我们下定这个决心，他知道。我们往生时候，他肯定来接引。我们一丝毫不要疑惑。啊，疑惑你就有杂念了，你信心失掉了，你就退转了。啊，阿弥陀佛想来接你，接不上了。啊，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坚定信心。啊，不退不变。又因俗世受教因缘呢，曾从闻其事，从此起深愿呢，如是正思正愿，应入八十天中，决定不消啊，是为无上殊胜的善因。这个善因我们每个人都有，今弥陀觉满公园成就进去，于是应缘具足，蒙佛威力摄受，具得往生极乐世界。可见极乐世界菩萨声闻天人具皆无量啊，正表弥陀因地与无量劫与生死海中教化摄受六道众生是无量也。这个教化六道是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啊，弥陀因地发心平等，不是度一个世界，他是要度尽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苦难众生，也发的是六个月啊，今天成就了。且我今日于此妙法能闻能信，是彼弥陀于往劫中啊，过去劫中追逐我于泥泥之中，泥泥是地狱啊。啊，可能是我们都在地狱，阿弥陀佛就来照顾我们。啊，教诲我于何知之内，摄受不舍，劝导不休啊，不惜共轮转于六道，这是无量的悲心。无尽的慈悲，我们应知道啊，应该知道佛对我们是无量无边无尽的恩德了，知恩才会报恩呐。啊，不知道报恩，他是不知恩呐。佛对我们恩德多大。生生世世没离开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照顾我们，但与 我回心于一念，一念是什么？一念是无念，一念就是本性，一念就是自性，一念就是成佛，恩德无极啊！这是诸佛如来的本心呢。一念不觉是凡夫，一念觉是成佛。这个一念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念啊，是1600兆分之一秒的一念。这一念只要不动就圆满了啊，恩德无极，威德无穷，为我培植善根啊。我们无知啊，不知道，不知道感恩啊。啊，对我们的慈悲，对我们的爱护，对我们的照顾，对我们的帮助啊，父母都比不上啊。啊，今信生于增长，注射至此，不禁泪淋啊。这几句话是黄念老说的啊，这一生有幸啊，生于增长，有这个缘分来注解这部经，注释到这个地方，感动得流泪啊。黄念老真正知道佛恩，知道佛恩呢，才知道报恩。请看最后这一段：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处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有这个右面这一段经文，这是天地的祥瑞，也就是我们人心感动的，山河大地感动的啊，诸天天神也感动了。又表法会圆满，复现奇瑞啊，瑞相现前，本经现瑞，即现续分，复现正宗与流通，深显此经设为初善、中善、后善，万德圆满。 释迦牟尼佛讲经有瑞相，但是续分正宗流通都现瑞相的很少啊，多半是在正宗分里头有显瑞。啊，那么这种显瑞跟华严相通啊。啊，华严经续正流通都显瑞相。啊，本经亦复如是。太不容易了，太难得了。念老为我们点出来，粗续分瑞相善呐、啊，中是正宗分，后是流通分啊，这三善。贤师万德圆满，如续分大教圆起品，世尊微光何以如容金具，放大光明数千百遍，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谢以来所谓曾有，如是之瑞音称奇瑞，以习为所有也。啊，阿难与大众过去没有见过这样的瑞相。啊，现奇瑞一定是讲奇特之法，普利众生啊。正宗分中离光离佛现光品，既见弥陀如黄金山高出海面，佛闻设方称扬赞叹阿弥陀佛，弥陀掌中放光，一切佛国悉皆明现，如是之瑞真是奇瑞啊，这是在正宗分里面看到的。啊，稀有难逢。末与流通分中，大地震动，这六种震动。佛现种种稀有神变，光明普照，天月盈空，天花分降。经云稀有神变，故今所现亦是奇瑞啊。在这部经上我们看到三次奇特的瑞相啊，证明法门奇特啊，大经奇特，持名念佛功德奇特，往生净土，一生决定成佛，这是奇特了。往生极乐世界是一生成佛，就是这一生。啊，我们人往生到极乐世界，诸位要记住，不是死了才去啊。而是你气没有断了，你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了，告诉大众，佛来接引，我走了，身体丢掉不要了，这样走的，活着走的，所以当生成就的佛法。生到极乐世界无量寿，那个无量是有量的无量， 啊，寿命多长呢？《华严经》上讲的三大二僧祇劫，三大二僧祇劫是在极乐世界修行，毕业了就真的无量，无量的无量。毕业是什么果位呢？《华严经》上的妙觉果位，比等觉还高了，妙觉如来。那真的是无量了，从有量的无量达到无量的无量，这真无量是我，不是假的啊！从我们现在就开始，啊，所以真听懂了，听明白了，谁不羡慕啊？谁不想啊？啊，现在世界很乱了，灾难很多啊。什么地方安全呢？极乐世界最安全。为什么安全？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人是有坏心眼的。啊，人人都是好人，事事都是好事。那佛在经上常说嘛，一切法从心想生嘛。极乐世界没有恶念的。一个恶念都没有啊！啊，一句阿弥陀佛，善中之善。啊，每个人都是念佛去往生的，至心、真诚心，念一句阿弥陀佛，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啊。那我们念行不行？我们念不行。为什么呢？我们的心不干净，念这句佛号里就有杂念进去啊，一个杂念都没有，这一句佛号能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所以讲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一点都不假了。啊，这是我们修净土宗的同学，与阿弥陀佛世事有缘的同学应该要知道，应该要珍惜。我什么时候往生呢？这一生决定是啊，以前曾经多次遇到过，都是因循苟且疏忽了，这一世要当真了啊，决定往生啊，相信我们自己跟阿弥陀佛续世的缘很深啊，从第一次跟阿弥陀佛结缘以来，生生世世无论我们在哪一道，弥陀都在我们身边时时照顾啊，时时帮助，我们自己不知道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这一世能遇到这部经典太不容易了啊！你要不仔细去想想，你不知道啊！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在世多次宣讲，所以版本就很多，而且每一次讲的里头内容并不一样啊，流传到中国来一共12次翻译，就12个本子，不同的本子，可惜失传了7种，现在保存下来只有5种， 啊，收在大藏经里面。但这五种里面呢，出入很大，说明不是一次讲的，一次讲的翻译不会有很大的出入，就是大同小异。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从来没讲过第二遍，这个地方出入最大的原文，五种本子，两种四十八遍，两种二十四遍，宋朝翻译的一种三十六遍，这个翻译决定不能这样犯法了。那可见的一定是原本是这样的。如果原本是相同的，这个愿文的数字说不可能变动的。那么这三种不一样，就说明至少是三次宣讲。啊，那还有七种本子失传的没见到，所以古人说三次以上。啊，师尊多次宣讲，说明这个法门重要，这个法门能普度众生。啊，令众生确确实实得现前的真实利益。这个利益你马上就得到。啊，所以就有会议集的必要了。五种本子一起读难了，不好念了。啊，所以宋朝时候王龙书居士就想到会集。他的会集本日本大正藏有，乾隆的龙藏里头有，都收入大藏经了。这就是历代祖师大德肯定汇集是好事啊，不违背经教啊。但是他的汇集只看到四种原译本，唐译的王龙书居士没看到这个本子啊，这个本子有一些这个经文的时候非常精彩，是其他四种本子里都没有的啊，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这莲花化身唐译的这个本子有，其他的没有，这个太重要了。啊，龙书本子用少这本，少这种，只有四种，所以到清朝咸丰年间，啊，也就是慈禧太后在世的时候，慈禧太后是咸丰的妃子，啊，魏默生之死。做第二次会集，会集的本子比王龙书的好，可是还是有瑕疵，取舍不当啊。所以民国初年夏莲居居士做第三次的会集，三年闭关完成底本，十次修改成为这个定本，前后用了十年时间完成。一生的心血，他到这个时间来干什么？就是为了这桩大事情。而黄念祖老居士一生，他最大的事情就是集注，这个注解是集经论八十三种，祖师大德的注解一百一十种，集注其无量寿经注解之大成。这个本子到哪去找啊？ 有缘遇到这个本子太稀有了，太难得了啊！所以这个本子在这佛教经典呢，应该是可以成为第一经的。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没关系，老居士讲的啊，慧明老法师、慈州法师给他们印证的，这还会有错吗？我们再往下看，无量寿经超越续分中有光严奇瑞经，像现在我们念到这一篇，业现此瑞相，当知佛意表正中也。加强书里面为流通先瑞者名感瑞正业啊，感是感应，瑞相啊，来证明文经的也啊，又经引俗人，如来化周啊，化是教化众生，周是周边法界，为证无尽，因为圣教一定要以沉浸才能得理，如果没有沉浸心，得不到理。增加一切众生呢沉静之心，故以神力动地放光，作月羽化啊，总之皆为众生真心啊，给你做证明，让你能相信，劝令众生于经所说难信之法引生实现。这一句话是目标，目的在此地啊，我们对于这部经呢要生真实的信心啊。尊者阿难以下经言所语，明说广义，教切群机，大众同喜啊，大家都欢喜啊，欢喜者无量寿经超越。法味云，一迦叶山顶经论名欢喜有三义。第一个，说者清净，于诸法得自在故，佛说的，说的人清净的。二呢，所说法清净，如实清净法体故啊，清净法体是什么？是自性。第三呢，一所说得果清净，一能证得清净妙境界故。啊，我们依照这个经去修学。啊，经是标准，经是车马子来量我们。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要依据经典的教诲，经中叫我们做的我们去做，不叫我们去做的决定不要违反啊，依教奉行。我们再往下看，敬畏大众闻弥陀愿，何时何世尊恩？世尊是本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的大愿，世尊转述给我们听啊，自得大意。没有释迦牟尼佛的介绍，我们不知道有极乐世界，不知道 有阿弥陀佛。啊，听到阿弥陀佛的介绍，我们明白了，知道了，何不欢喜哉？准超意说此经者，是我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他说：“我为法王，于法自在。”人家证得圆满的自信，这是说说者清净。所设种种功德，只是一清净句。真实智慧也无为发生，是乃所说法的清净也。啊，法清净呐、啊。三德果清净，如灵峰大师言：“夜夜庄严，全体理性，一教修持，横出三界，金灯不退，原生四土，就近成佛，实乃德果境界清净也。”具足三种清净，闻者得无上的利益，是故皆大欢喜，信要受持，故云信受奉行。啊，后面还有一小段，无量寿经起心论也，这是清朝彭继清居士的。啊，同学们很多人都知道彭继清啊，用现在的话说，高干子弟、啊、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长啊，这个人非常聪明有智慧啊，家庭环境好啊，啊，所以应该是不到入关，入关是二十岁啊，我估计应该是十八九岁就考中进士啊，没做官，一生没做官啊，专门搞佛教啊，儒释道他都通啊，佛教里面宗门教下显密圆融，真正是一位大德的居士啊，他的著作很多啊，说净宗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这话就是他讲的啊，我们这一生遇到无量寿经，遇到净宗，对，这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啊，你怎么会遇到？遇到要真干呐、啊，遇到不能轻易放过啊！啊，我们把他这一节文念下去，此经居无量寿全身。一句一切诸佛全身，这还得了吗？这一部经是无量寿经全身，阿弥陀佛全身呐、啊，也是一切诸佛全身呐、啊。那换一句话说，是究竟圆满的佛法都在这里头。啊，这个话可以相信，为什么？隋唐大德有证明，诸位看看没关系老居士的序文你就知道了啊，真正不可思议。于此性如即具一切佛智 一切佛的圆满智慧都在这部经上，所以念老的集注能够集83种经论，那是佛之福见呐！110种祖师大德的注解，注这一个汇集本，所以经是汇集的，注也是汇集的，真正是稀有难逢，我们遇到了。啊，遇到了！我第一次就把他老人家的注解印10000本流通。啊，当时在美国，他只带了一套油印的本子。啊，这很多人现在不知道什么叫油印，抗战期间很普遍的油印的本子，送给我。我当时看了一遍，欢喜无量。我问他老人家，你有没有版权？他说没有版权。我说没有版权，我就给你翻印。有版权呢，我就不敢印了。啊，所以第一次印10000部。现在这部经多少数量，没法子计算了，太多了。各地方都印了，啊，国内国外。流通量之大，大概也算是第一本、第一种。啊，那这个经，我就想呢，我要不好好的给他讲一遍，没人注意到啊，怕东西太多了，人家不愿意看了。啊，今天我把它给讲完，今天是9.8，又是我们刚刚好600集，就是1200个小时。啊，1200个小时，9.8圆满，将讲经的功德回向给9.8死难的真民。啊，我取这个意思。啊，那明天我们就开讲第二遍，我再讲一遍，再讲一遍呢，把我做的科判汇进去。啊。大经科注啊，净土大经科注，注还是黄念老的注解。他6年的时间太辛苦了，带着病啊注这个经，我看到心里都很难过啊。我们晚年才碰到。啊，碰到真是无量欢喜。在那个时候，国内讲这个经的他一个人，在海外讲这部经的也是我一个人，啊，所以两个人见面的无量欢喜。啊，我们报老人知遇之恩，啊，感谢老人的大恩大德加持，莫发一切众生。啊，我们能够做这一点点小事，啊，也尽一份力量，感谢老人的恩德，啊，感谢夏老的汇集，啊，黄老的记住，啊，我也带个头，过去将近53年。53年讲了10几部经，啊，用自己居无定所，过的是游牧生活，啊，我知道，无论修学哪个法门，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没有一个不成就的。为什么？你本来是佛，你决定会成就。最怕的呢，学杂了，学乱了，学的太多了，啊，你的精神、时间全部分散了，啊，那个成就很难， 啊，所以我现在从去年开始讲第五经，晚年能活多少年就讲多少部，一年讲一部，标准1200个小时。啊，一天4个小时要300天。啊，一年一部，跟大家了来表法，表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今天这个经圆满了，谢谢大家。